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家属离开，一直的路往天晴的地方，人与人的相处太虚假，是与非的流言太嚣张，只想走开，城市里太多不实的梦幻，随便的承诺好多遍，我们已习惯了谎言。 我要什么？上班工作，站在路口，没人理我，来来去去，无动于衷，还没有梦。我只要求一些些自由，又过一天，又过一年，日子依旧，我想发疯，别无所求，却没敢做，心是虚空，手在发抖，不信成熟。我只要求一点点感动。 这个充满荷尔蒙的声音来自张震岳哈， 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是不是一条真理呢？我们另说。反正我不喜欢坏男人，但是可能有很多女孩子就喜欢这种坏坏的、痞痞的，类似于张震岳啊，还有张震这一挂的哈。那么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心目当中有一点点叛逆的、有一点点不服输的，然后还有一点点征服欲的所有的女孩子们。时间来到了11:05，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千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出走。那我们今天前方出走的城市呢是哪里呢？它有堪比苏州的精致园林，还能够挑战上海的朋克摇滚，转头呢还可以叫板北京的古色古香，更不要提不输于成都的遍地美食。猜到它是哪里了吗？还有13朝古都、盛世大唐剪影、中国半壁文艺界的这些名头，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沉甸甸的大 IP 哦。那现在还要加上某 APP 上每日点击100万+的超级网红，真是火到连肉夹馍还有凉皮都要涨价了哈。有人问如何看待他现在上线成为网红城市，最高热的评论回复是因为西安本来就应该是网红城市。这不是大话，这是西安独有的底气。穿越千年的前世之旅，去多少次都看不够的美，所以我们今天要出发前往的西安，要感受那里别样的生活。曾经有朋友跟我说，提到西安怎么可以没有郑钧呢？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郑钧的《风马》。 自由的奔跑在梦中的世界，勇敢不停息，出生并死去，甘露在流淌，从地下到天堂，空心在细雨，慈悲的月光，世界的心跳， 来自郑钧的《风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在最近那条推送里面，千醇整理了今天以及明天的我们出行目的地城市的非常精美的图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哦。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盛唐的影子之下，千百年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盛世大唐，它是贵妃醉酒，它是贞观长歌，是太白斗酒斗诗篇，但是每个盛世大唐都能在西安找到它最美的起初的剪影。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大唐芙蓉园，未落幕的盛世长歌。面对逐渐褪去历史的厚重，变得没有差别的现代都市，你或许会有一些彷徨和失落，但多么的庆幸在大唐芙蓉园这里还保留着千百年前的盛世风情。每天大唐芙蓉园里面都会有应季的各类演出，大唐古宴，还有马队巡游、杏园题诗，还有宫廷舞乐，每时每刻你都能仿佛立刻穿越回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朝代。来听曹芳别样生活。 夏季以来，心有些乱，电话也响，该怎么办？人都走了吧，空间空的，心凉凉的，又何必呢？刮起风了，脚步一乱，电话已挂断，被子翻了，心摔碎了，起起落落。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曹芳《别样生活》。刚才我们说到，如果去到西安，要去大唐芙蓉园里面看一看，因为里面每天都会有应季的各类演出。但是呢，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如果在元宵佳节你能够来一次大唐芙蓉园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

向着狂摇那风，变得不一样，学着坚强，便无可阻挡，不只是理想。鸟儿发出清脆的一声，近几百米之外的小小飞虫，飞翔的梦。鲸鱼在水底前行，翻越出一道彩虹，一道海的山岭。你是新的树木，是现在小小山丘，是一条清澈奇怪河流。你是不知名的花草，还是一块顽固石头？向着光亮那方，变得不一样，学着坚强，便无可阻挡，不只是理想。 小老乡周周许魏洲带来的向着光亮那方，好像是某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哈。哎，感觉今天的这个歌选的都好像很有正能量的感觉，前面有萧煌奇唱着逆风飞翔啊，然后这厢呢许魏洲又呐喊着说啊，我们要向着光亮那方，拥有逆风的力量。好了，那可能这期节目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那我们要去到的前方目的地城市是十三朝古都西安。如果说老西安人最爱逛哪儿呢，那除了书院门，真的不做他想。西安人通常说的书院门是指从碑林到关中书院门口的一条街，它得名于里面的关中书院保留着明清的建筑风格。作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关中书院的文墨底蕴让书院门也自带着端正的书卷气。高檐灰瓦的墙上随处可见摆着文房四宝的小店，看似不起眼的店子，老板一出手就是一笔正宗的柳体字。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保留着历史上的那段传奇。继续来听歌。 原来是这么个模样，近在眼前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 谱曲姚谦填词的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和 Elva 其他歌比起来这首歌平平啊，但是赢在了名字，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去到西安，我们要去逛一下书院门哈。有人会觉得说书院有什么好逛的呢？哎，你在那里可以挖掘不为人知的深度艺术，也可以在散步中一次看遍百年的民俗。千万不要因为不起眼而走马观花，错过了书院门两边的一个小店哈。你随便转角，就是转过转拐角哈，就可以看到各类来自老匠人亲手制作的一些小玩意儿，有剪纸啊、荷包啊、京剧脸谱啊、书法呀、还有石刻等等，感受那些不起眼的材料如何被一双巧手来赋予灵魂。 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者，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偌大一个门厅，却很少会被人注意，每次眼神偶遇都是我望向你的眼睛。我愿留在淡淡几个平米，只是为了能够看见你，你违规的夜我都会为你担心。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者，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外的风景 进旅行，陪伴我往前走的是你。我不喜欢你的朋友管理，却没有权利出面交替，只能守着陌生人关系，听朋友算计的言语。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着，并没有爱你的。让我别等了，别等了，既然错了就不能继续错着，守着你的心间的温柔，决定了我只要你一个。 这是刚刚结束他的北京演唱会的好朋友简弘毅带来的《昏者》，这首歌其实还蛮耐听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在西安这座城市当中，我们接着会看到的，或者说千纯推荐你去的一个地方啊，是纺织厂艺术区，那里是属于西安的798。如果你也曾经对北京的798趋之若鹜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文艺爱好者的话啊，西安纺织厂的艺术园区你绝对不能错过。西北印染厂老厂车间改造的一个艺术园区，在那里呢，你随处可见创意奇妙的雕塑，还有涂鸦，以及旧时代的机器设施。自带的颓废工业区让它成为了西安现代艺术者的圣地。当你走进那里，在楼上楼下你可以看到很多私人的创意工作室，可以免费参观。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废弃的火车头和废弃的铁轨，所以这里成了每个来这里的人必须打卡的地方。是的，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给美妙的景象和美妙的瞬间来做一个纪念。所以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刘瑞琦的《定格》。 只怪阳光太吝啬，从不出现，才没抓到我想要的感觉，角度稍微偏一点就不完美，女生在这方面总是那么严，爱造型也需要花一点心机，每一张自拍都在碗里挑一，别怀疑每一个滤镜藏着我的用心，从不放过每一刻生活，所有的准备上镜，绽放自己最独特的美丽，让所有风景成为我的背景，也让你为我着迷，摆造型也需要花一点心机，每一张自拍都在碗里交易，别怀疑每一个滤镜藏着我的用心，从不放过每一颗生活，所 瞬间 时间也能暂停，沿着我心情的轨迹，每天身边和你一起前行，定格拥抱的一瞬间，定格亲吻的一瞬间， 来自刘瑞琦。如果我们去到了我们想要去到的城市和景色，都不会忘记给那一瞬间进行一个咔嚓的定格哈。那千纯已经为我们今天所去的旅行目的地城市西安收集了很多别人替我们定格的照片，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有我们的照片，还附送我们今天的歌单哈。我们继续往前走走，来到千纯给大家推荐的一条小巷子，叫做德福巷。作为老西安人，德福巷大概是属于少年的最好的记忆了。无论是晚上的酒吧街，还是白天的咖啡馆，灯红酒绿，还有文艺清新之间可以无缝切换的福德巷，不只属于游客哈。靠近巷子庙的地段，让德福巷成了古典和现代的一个完美的结合。画廊一条街的艺术内涵，酒吧餐吧的安逸灵动，让每个走近的人都能感受到时光的美丽。 那一幕时常出现在梦里，醒过来就丢失很多记忆。我想记下那梦中桥上的风景，还有在桥上和风景的你。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未来，未知的明天来不及追寻，这城市已是多少人们的秘密，而其中有多少关于了你。你是秋日的风景，你是洒落却无言的黄昏大地，多借你一些勇气，不再回忆那些回忆。风景，你是深邃夜空的满天繁星，等待太阳升起，最漫长白昼里。 说到西安，怎么不可以提一提那里的小吃呢？哎呀，临近十二点，我觉得说到吃简直是一种自我折磨哈。但是大家都知道，西安有堪比成都的古都美食，就有很多你忘不了的传统的味道。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西安人的豪华午餐离不开羊肉泡馍，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小炒泡馍，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还有代表西安的不只是糖炒，还有肉夹馍和凉皮。小吃也可以来一打晋糕凉粉，是不是都可以尝一尝？西安人曾经笑称西安是废都，而现在呢，大家又叫西安是新晋网红。想来他已经是最古老的网红了，但是他也仍然是最年轻的古都。所以我们找个假期再去这个历经十三朝的新城市，我们再打一次卡吧，好吗？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丢火车的风景，我们今天欣赏了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古都西安。明天我们又会去到哪里呢？答案将在明天的十一点准时揭晓。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